同样还可以作为安全系统，监测人员的心跳啊，驾驶员的疲劳程度，是否酒驾等等，以保证驾驶者的安全。主人，您今天喝酒了，请不要开车啊，没事儿，就是一小杯而已。主人，请您下车，没事儿。主人，车已经停止启动了，您无法再启动，请您下车。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关注第2018年度第34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0到第6位的歌曲，哇，已经进入到前十了，你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10名 One Direction Act My Age。 第9名 MIC 男团相信未来。 第8名 波波爱就爱。 第7名 王菲棋子。 第6名 好妹妹陈丽38号大低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英国的单向组合 One Direction 的这一首《青春不服老》，他们具有阳光的形象和追逐梦想的坚定和勇气，现在在全球都很有影响力。上周第20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10位次，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其次换给别人唱可能会剧烈的煽情，排山倒海的悲凉，但王菲呢把气氛降到冰点，无畏挣扎的苦楚，只是寂寞的等待下一步。我是你的棋子，接下来该怎么去做？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名。 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却走进你安排的占据。我没有坚强的防备，也没有后路可以退。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幸运。我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却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个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棋手 群里面的女生，这首王菲的棋子，很多人都会唱吧，有没有再跟着她一起唱呢？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位，来自王菲的棋子。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来听听好妹妹乐队和陈粒合作的《38号大堤曲》，外公方龄38当中的主题歌哈。好妹妹乐队是一支充满实力的民谣组合，他们不仅有着温柔的气质、柔和的唱腔，而且还有着独树一帜的乐队风格。这次呢，和陈粒合作稍作变化，赶一下主流嘛。

张杰的浩瀚。张杰用他霸气的嗓音、宽广的音域，撑起了整个江湖的身不由己，唱出了对快意恩仇的潇洒与释然。 败了也要逞英雄，不怕世人笑我疯。好汉不提当年勇，只想问你懂不懂。爱恨装得很从容，有谁真正能放松。四大皆空。 上周第七名的歌曲本周上升四位，来到季军的位置，张杰浩瀚。时间的缘故不能听完了，继续欢声来看看亚军歌曲 Number Two。 召唤情绪了，来听这一首唯美的歌曲，那样自然，那样流畅，仿佛听到的都是天籁之音。张信哲、阿哲的《天空之城》，上周亚军歌曲，本周依然是在亚军的位置，《天空之城》。 我现在还有梦想，心中的城堡辉煌，不轻狂，不迷惘，浪漫飞翔，追每个希望。 军歌曲呢 ？Number One。 上周第四名的歌曲，本周登上冠军的宝座，

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当爱情不再继续，只剩下一个人的孤单，还有什么不敢？请听吴青峰词曲创作，王凯深情献唱最新单曲《还有什么不敢》。 我看见你的谎言和诺言同时在绽放，这到底算是种安慰还是种伤害？我看见你的眼神和行动往两个方向，这到底算是种平衡还是种背叛？而我不敢想，一个人的孤单悬在彷徨失措的天上，前世的光一样很漫长，而我不敢讲，一个人的孤单悬在彷徨失措的天上，而我不敢想，前世的光一样很漫长。我面对着你寄放的行李，今天从港口出发，我看见你都可以笑了，我还有什么不敢？我看见你都可以笑了，我还有什么不敢？我还有什么不敢？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机场高速尾沟收费站五元桥北进京方向各发生一起事故，队尾排过了温榆桥。京密路来广营东路路口进京方向有事故，造成后车短暂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Yamaha's a legend's head up, now your miles away from the sun. 上到了没有？舞池当中的七彩炫光闪过你的耳朵，浓妆艳抹的 Samantha Jean 带你舞动起来，让你这个上午不再无聊了。一首动感舞曲来自 Samantha Jean， 这首 Up。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在我们的官微欢迎接下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就快开学了哈，这个暑假还剩一个小尾巴了，抓紧时间玩啊，可以到近处北京周边去转一转。好了，又到周末了，其他没有放暑假的朋友也可以利用这个周末到北京周边去转一转，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推荐的地方呢是白洋淀啊，河北省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如今自驾游很盛行，一有时间呢就从北京驱车到河北游玩的人络绎不绝。白洋淀呢是华北平原上最大的淡水湖，素有华北明珠、北地西湖之誉，也是国家的五A级旅游景区哈。白洋淀呢是典型的北方湿地，自古以来呢就以物产丰富而著称，它是鸟的王国、鱼的乐园、多种水生植物的博物馆，也是小兵张嘎那个故事的发源地哈。这里有不少名胜古迹，很多帝王曾经到此巡游，建有康熙水为行宫，还有大型的游乐场、水上体育乐园、野生动物观赏区等等景点，并还有几个具有民俗风情的村庄供游人参观。怎么走？走京深高速，从徐水往东行，然后至荣成下高速，再走引线直接到安兴，全程是162公里，走起吧，今天下午就走。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歌曲。原来的子瑜你喜欢吗？原来的曹操，子瑜你喜欢吗？姜育恒，梅花三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音乐用力表达。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4，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了。易子怡知道了，易子怡喜欢这首歌吗？还有 AI 小瑞，他说你是北京音乐广播97.4吗？当然了，是啊，就是你刚刚发来这个图标，一个小提琴，红色小提琴图标的北京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兆赫，没错。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来这么多美丽的蓝天白云的图片，这是在放风筝吗？还是花儿？特别又想出去玩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是我们的重点环节。今天是周五，终于要到周末了，要来关注的是电动汽车。今天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Shine Eyes 重新翻唱的这首 Loving You。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Sweetheart, I wanted to tell you how much I love you, how much I care. Loving you is so beautiful. Oh,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这首老歌 Forever Love 承载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广告之后回来还有陈明的寂寞让你如此美丽，还有周董周杰伦的心情等等好歌。

a downward spiral. My love for you went viral, and I loved you every mile you drove away. But now here you are again, so let's skip to how you've been and get down to the more than friends at last. Oh, but that one night is still the highlight. I didn't need you until I came to, and I was overwhelmed and frankly scared as hell because I really fell for you. Guess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 适合郊游的时候聆听，开车的时候聆听的一首歌曲，来自美国的摇滚乐队 Train 的这首 Drive By。 他们曾经凭借发行这张 Train 的同名专辑，在主流音乐当中取得了成就。想想套用有一首金曲当中的歌词，你是否曾沉迷于一颗无暇的流星？当你在宇宙当中找寻自我的时候，你是否曾想念过我们？这首 Drive By。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用我们节目调完整收听，我不走你不能走。好，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歌曲，来自陈明的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反响很好哈，他和同事也是扛着两大箱的磁带赶火车在全国巡回宣传寂寞让我如此美丽，也是紧锣密鼓的上电台节目，可以想象得出这首歌曲的年份了哈，当时还是卡带啊，卡带的年份，扛着一大箱的磁带做销售，然后各种电台去赶通告，来把卡带放上，现在卡带机都找不到了，但是这首歌曲我们依然能够听得到。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心碎落泪的祈求，我容易